俄罗斯的网报《一个朝鲜》、网络杂志《雷姆区区》和民主刚国通讯社最近分别刊载和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致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在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高农业劳动者同盟的作用。